人保新服务，把您欢喜过大年。提成24小时理赔服务不打烊，直升机救援、道路救援、空地一体保驾护航。 这个春节有人保，保障您的幸福回家路。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三环南段华威桥到双井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二环光明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5，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呢，我们一起来回顾我跟演员刘一涵对话的访谈节目。初认识刘一涵的时候呢，还是在电视剧《独生子女的婆婆妈妈》当中，他饰演的爱语非常的时尚，也非常的靓丽。那如今呢，他在《千里雷声万里闪》这部电视剧里面，刘一涵一改往日的甜美的形象，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惊喜。 的微博上面写，2年前就已经结束拍摄了。2年前拍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和我可能以前已经塑造的一些形象是有一个大的反差，所以我要接，还是因为看到本子特别喜欢，而且我觉得这样一个题材，这个角色，我特别想去尝试，所以接了这个戏。 嗯，其实这个秦显红，因为虽然你有看到过里面有一些扮乞丐啊，然后特别土啊，他从山庄里出来的，然后包括打仗的时候都是灰头土脸的，虽然不是那么的，不像时装戏那么的时尚，但是我觉得他的可爱之处就是他的淳朴。那当时接这个戏的时候，是真的是因为就是我们的编剧康志勇老师还有张倩导演，我们之前有合作过一次。当时呢，我觉得算是开了一个很好的篇章嘛，那合作很愉快。然后他们有这个剧本的时候，因为是为了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了，然后要有这个红色题材。当然一般我们来说主旋律都不太讨巧，主旋律的东西觉得都有点太枯燥，都是男人戏啊，然后就是打仗啊，都不太喜欢看，收视率都不高。但是我们也会有这种担心。不过呢，然后当我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然后他说，那个康老师说，一涵你先看，你看你喜欢哪个角色。我一看了，我傻了，因为他每个角色都非常的伟大，非常的饱满，然后非常有个性，每一个都不是说小角色，都是大人物。然后我说我都喜欢，我说你让我演谁都行。那你最喜欢谁啊？我说真的，你让我演谁都行，演男人都可以。 就这已经开始这么挑战自己了，为了这个戏。 因为确实挺棒的，我觉得就是真的只要他们敢让我演，我觉得都没问题。然后这样他们说让你演秦显红吗，我说真的太好了，因为他那个戏量多的话，他表现力也更大一点。当然他们也觉得我性格比较合适。 这个二的性格这里边的 有比较愣麻的那种。 嗯，哎，你看刚才你自己说到了哈，就是从这个造型啊，包括这个，说实话哈，就是还没开播的时候，因为关注到央八有一些预告哈，说这个《千里雷声》《万里闪》要播了，怎么样怎么样？我看到一些剧照和这个海报的时候，尤其你那张反复被使用的海报，那个造型吧，我现在面对你的时候，我很难想象，因为说实话有点村，那个造型，这我们打上引号，就是有点村。那个造型就是穿成那个小红，那不叫袄子还是什么，就是反正一个小红褂子，然后又是一个这样的女战士的头型啊，梳成那样，然后坐在一个油灯前面啊，那样一个造型，我当时就想，我也会心里打鼓，说这戏会好看吗？因为来来回回抗战的题材大家看到很多了，你会觉得说编剧还能编出什么花呢？这个人物刻画还能有多么的这个细致啊，或者多么的出彩？但实际上我看很多的网友说，秦显红给大家的感觉是表面上是二，内里呢其实你不知道吧，它有很缜密的点，然后大家就开始抓它那个缜密的点。你看到这个观众那些反馈的时候，你再去回想这个角色带给你的很多的这个感悟，会不会又加深了一些对他的理解？ 对，因为那个每个人的角度都不一样，他的眼光也不一样。 嗯， 必然我都是从我个人出发的话，都是从我个人的那种主观意识啊，那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让我最吃惊的是它的收视率。当然我知道这个戏好看啊， 嗯， 不过抗战题材还真是很难有这样高的收视率， 有点担心啊。其实心里是打鼓的，播之前， 也不太打鼓，但是会觉得，大家都会安慰自己，如果不好的话没关系，这正常。那抗战题材红色主旋律的东西，大家看得少，反正。但是真没想到，这现在出来这么吃惊，都在前三。 一直处在一个飘红的状态， 对，一直红。然后这个我想着一开始还说客气点吧，都在微博上啊什么的都没好意思发太宣扬的东西，就是觉得做人要谦虚低调嘛。但是确实 后来实在是忍不住，太高兴了，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都挺高兴的。 对， 确实因为我们当时吃的苦只有我们现在慢慢想起来，有的时候真的是忘了，我看到这场戏的时候才想起来啊，那时候多冷，都感觉那寒气都从那个脚底板往上反，就看到那场戏的时候，我都觉得还觉得打哆嗦呢。所以说，真的也是吃了不少苦，但是看到这种飘红的状态，觉得啊，所有都是值得的。 你看，因为过去拍摄相较于播出的这个时间，过去两年的时间嘛，就像你自己说的，可能都有一些些遗忘了。哦，当时是什么情况来着？但是看的时候又回想起来，勾起你一些回忆。会不会在播的这个阶段成绩又这么好？包括主创啊，大家会私下的去再交流，变成了一个二次甚至第三次的一个交流创作的过程。 有。其实我们后来又因为大家都是天南地北的嘛，然后在聚到这儿的时候要开播之前，我们才知道这个消息，就是才前半个月吧。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差不多大家心里都有个谱，估计快放弃了。因为一到这个纪念八十周年那个时候了，这个时候一点动静没有，而且这戏已经两年了，基本上这么多大量的戏每年产出，说就是光抗战的戏吧，或者说给这个国家献礼这个戏，那太多了，就是排队根本排不上号。那我们想估计也就心里就已经快放弃了。然后真是没想到后来是被中宣部点名的，我们算是第一部献礼的第一部首播，把我们高兴坏了。当然一开始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说是就是觉得庆祝胜利啊，也没有，就是大家好不容易在艰苦奋斗的战友们一起再聚在一起，都会聊些当时怎么着啊，然后包括剪出来怎么着啊，那什么配音然后又改了很多怎么着，都是要这么聊。 聊的还是当时的一个工作的状态，其实是在回顾。 对， 现在播出了，大家看到了，而且成绩又这么好， 啊，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回顾。哎呀，你看当时那么艰苦，现在都值了吧？但这个苦的过程，真的是我们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我们能想象，但是真的有多苦，必须要一涵今天来现场的跟我们来再回忆一下当时。比如说你记忆最深刻的某几个场景，也是你两年后再看剧的时候再想起来，刚才说那个脚底板冒冷气那个感觉 啊。我们那个红军过河的一场戏，那个过那个黄河，当时我们选了一段就稍微浅一点，但几乎要最深的应该到膝盖上下吧。然后我们所有人，我忘了是脱没脱鞋，好像有光脚的，好多战士都光着脚。然后我一回头一看，我们都撸胳膊挽袖子，就准备下河了。我一往后看，全都是男的。我想，哎，我们那女同事都哪去了？然后那个当时那河水特别冰凉。虽然我们选在那个下午，已经就是导演为了体恤我们嘛，就怕战士们太冷啊，然后选的下午两三点钟，这个河水已经照射到最暖的时候，让我们下河。但是一进去我就傻住了，觉得那个刺骨的冰凉。女孩子嘛，可能更对这种冷啊就比较敏感，尤其从脚上那种，然后觉得动不了了。后来然后戏里我做做戏吧，然后回往后看看，往前看看，又看了大家都那么艰难的走着，包括我们当时是有军队的士兵们，帮我们就是串这个群众演员，这个他们什么话都没说过，特别好，然后也非常就是吃苦耐劳，连一句苦都没嚼过。我想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就是人家陪你吃苦的人都这么多，包括我们的现场演员，就跑来跑去，包括他们拿镜头箱，那人家。就从那河中间飞来飞去的，那人家都没说啥，这就是可能我就觉得是一种责任感，那时候就是油然而生，我觉得这是我必须要做的。 再冷我也要扛过去。 那肯 定。但是那个水的冷我能够理解。你说有时候你伸手说，哎，我去洗个手，突然这个冷你是会就是打一下哆嗦的那种。但真的在里边泡，而且你不可能说影景镜头来咱们20秒赶紧拍完了赶紧走啊，不可能，肯定是在里边长时间的。 就没办法，就得就是反正就得扛着。演员其实这是最难熬的，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演员最难的是什么，不是说是这种情绪的变换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就是属于专业的。我觉得最痛苦的就是这个熬字。你浑身湿透了，在冰冷的冬天你拍一个镜头没事，大家还觉得你淋一下就可以到那个温暖的那个温暖的那个室内了。其实就是你这一条或者这一场或者这一个镜头大家看到的，我们可能拍了几十条，甚至是这一场戏拍了几百个镜头或几十个镜头，那我们可能要拍一天，或者有的甚至我们那种打仗的戏要拍三天。然后那种冷是你要在现场，就所有人都穿着军大衣，就在那儿就等着，就从天亮到天黑，其实是从天黑到天黑了，因为是我们 天还没亮， 对，天没亮就出发了。 哎，说的这个熬的感觉好，就是听起来，我觉得如果说现在听节目有很多你的粉丝的话，会很心疼哎。就是演员的苦，包括说我们节目当中也会请到很多的演员来给我们讲，当时哎，我拍这部戏的时候怎么个苦法，我拍那部戏的时候是怎么个苦法。但是真的，这个时间战线我们一旦把它拉长了，而且这个你可预知的这个困难，是不是说我现在躲一下或者我咬一下牙这几分钟就能过去，而是都无限的被拉长的这个感觉，确实可能是我们做其他工作没有办法去想象的一种。 对，反正这个但是没办法，这就是职业。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东西。 没办法，但所以千里雷声也给了观众，也给了你们很多的，你看，就我觉得收视率很像现场这种就掌声一样，就啊，我演话剧夸我演来出来了，这个作品给你们了，你们感觉怎么样呢？那看电视剧的这些观众就是靠收视率啊来给你们掌声，所以现在你们的付出都获得了掌声。 今天乐享生活小夏请客这个单元，我为大家请到的客人是演员刘一涵。本周在央视八套刚刚迎来大结局的电视剧《千里雷声》，他有非常精彩的演出，而且呢，这部剧也获得了大家的肯定，收视率一直保持在同时段的前三位。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应该都看了这部剧，也追了剧了。有什么想跟一涵来聊的、想说的，关于当时拍摄的一些困难啊，还有你们看到电视剧呈现出来的这样一个效果的时候，你们有什么特别想要跟他说的？当然了，今天我也跟一涵在直播间拍了合影，大家想要看到我们俩的合影，或者是想要给他留言，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记得了，是在微博上面。这个这么艰难的这个故事，我们先讲到这儿吧，跟大家聊聊开心一点的。说说我觉得一涵给很多的观众留下的印象是很甜美啊，甜甜的那样的感觉，而且你之前也其实塑造了很多这样的形象，就是说从独生子女的婆婆妈妈开始，就是自带，就是角色就是自带美艳光环的。好了，我这个角色就是要美美的。哎，这种戏拍起来会稍微轻松一点吗？ 现在戏是相对轻松一点，所处的那种拍摄环境啊，冷啊热啊都好去，容易去那个调。 嗯， 但是就是年代戏这也挺痛苦。但是我个人来说是比较喜欢拍苦一点的戏。我是觉得吃苦很难得，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年代，现在这个社会，你有时间出去锻炼一下，你会更珍惜你的生活，会让你觉得，而且外面的景色也很好啊。比如说我们在山村里，虽然是没有信号，那你不用看手机了，对吧？那也自己也清静，我觉得也特别好。我们大家都踏踏实实坐那儿聊天，看着天，然后那个望着那个蓝天白云，那天真的挺不错的。那时候我记得我经常有的时候看到朋友发一些照片，说是北京雾霾啊什么的，我想哎，我们在村里还也不错啊。 就是顿时就开始自我安慰了哈，而且回到了确实你说的这个没有现代通讯的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反而人就是回归了一个很本质的生活状态。 对对对，就是简单一点，有的时候你换一个生活的方式挺好的，真的挺好。我觉得你要是 有这样的机会，对对对，我也特别想， 但是就是别时间太长了，像我们仨月有点长， 时间太长了，哎，该聊的都聊了差不多了。明天我们再挑一个什么样的话题聊一聊。但我能这样理解吗？其实你骨子里面是比较向往那种简单一点的生活的状态。 对， 虽然说现在做了演员，但是还是觉得生活应该就是单一一点就好了。 所以我把日常这些琐碎的事情啊，基本上都是包括生活啊，尽量就是简单。 今天呢，我们在乐享生活周五的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回顾的是曾经青年演员刘一涵做客乐享生活的时候的访谈节目。那个时候呢，因为千里雷声万里闪这部电视剧刚刚在央视八套播出，所以我们聊的更多的还是跟电视剧相关的一些内容。现在您正在听到的是我们乐享生活的春节特别节目的最后一期了。那下周一开始呢，我们将回归到我们乐享生活的常规节目里面。上半段的节目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也是跟我们今天聊到的这样抗战题材啊，包括年代戏有一点点关系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绒花》。今天听到的是李健版本的。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 恭喜啥？我这刚拿到房钥匙，这个天儿真懒得装修。 有人替你全包圆，冬季装修还犯难，999每平米，一价含风格全。 你说的全包圆装饰吗？ 对，999含全屋实木家具，还送电器，一下省好几万。 这么划算，我得打电话问问。 400-606-8866，全包圆春节逢店庆，超强优惠全面开启，错过不重来。 记住了，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过大年逛庙会，初一至初六延庆市仆园邀您体验非遗展演、冰雪娱乐、互动游戏、特色商品小吃，电话8118-601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 今天乐享生活我们一起来回顾的春节特别节目是跟演员刘一涵的对话。那当时对话的状态呢，是在央视八套播出的《千里雷声万里闪》当中，一涵饰演的角色被很多的观众所喜爱。其实我个人对刘一涵的印象还是停留在独生子女的婆婆妈妈，还有两生花这样子很甜美的印象当中。所以当时《千里雷声万里闪》出来的时候，我也很惊讶他可以把这样的吃苦的角色，女战士的角色演得非常的到位。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期节目。 一涵，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生活当中的状态的话，你会选这么多的词里边挑一个词来形容生活当中的你？ 懒 这个基本上也和他上班时段的某种状态对上了哈。还好，谢谢你今天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来，不算太懒的一个状态，所以还挺勤的。懒是我可以理解说不拍戏的时候不在工作状态当中的你就属于我能待着，我是静止状态，我就绝对不会是运动的状态，是这样吗？ 特别不爱运动的那种。 那你怎么保持身材呢？特别不爱运动， 对，少吃呗。 少吃这个，我们先跳到前面来讲吧。我特别好奇少吃这个事儿哈，因为我翻了原来很多你的剧照，我现在也在回想，我第一次看你演的戏应该就是《独生子女》那部戏。 那时候最胖的时候。 对，那个时候我没觉得你胖，但是我当时会觉得说，哇，这姑娘长得五官真好看，就是脸怎么圆嘟嘟的，我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因为你那个角色本来就是那个样子的嘛，就会觉得说，我就长得美啊，养尊处优， 就是有点稍微丰 对丰腴一点。是正常的啊，我觉得那个角色里面会是这样。但是真的到了前一段时间的千里雷声的时候，我会觉得你第一肯定是不是那个时候那个状态了，而且也会瘦得比较明显。我又想，我说哦，那可能是为了 你看这个抗战戏总得很苦呀，这个时候在风雨好像就不太对了。所以你是为了角色也会胖胖瘦瘦这个状态，还是说生活当中其实忽胖忽瘦也是常态？ 哎呀，就是忽胖忽瘦的，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反正我一直在努力的克制啊，我觉得这个所以人也这是我人生最大的难题，就是他有的时候不是说你不吃他就会瘦，我就可能我也不知道是体质的问题，还是说那段时间身体可能不太好，就内分泌有点失调，你是不吃他也胖，其实他是 胖， 对，他是特别那个，然后包括可能心情那时候可能年纪也小嘛，然后心情有些压力无法排解，就容易会以吃去能让自己能够得以排泄吧，反正就是各种因素，加上就是可能也没吃对，然后就会容易胖。我那段时间是我可能再瘦我就属于那种好像鼓鼓的那种，也不是属于骨瘦如柴的，所以可能就是反正可能脸可能一直都是会圆吧， 就再瘦也是看起来很喜庆的样子，至少是。但是我翻你的微博的时候，我在想，有些粉丝啊也挺坏的，就在你已经我觉得是拍的挺瘦的照片那个微博下面，还要说你们说谁胖呢？啊，你们到底说谁胖呢？就他其实很能够 get 到你心里的那个点呢。 啊，我最怕的就是这词儿了，反正但是也我就这辈子要克服的一个难关就是这个。 但是你居然还去就是微拍美拍上面去给大家拍说收工了就是要吃啊，来看我吃这个东西还吃特别美， 那不敢吃太多呀。 那个状态真的很纠结，因为我通过那个小视频我能看出来你眼睛是放光的，就是终于要吃饭了那个状态，但实际上只是拍了那几十秒是吗？最后也没有吃太多， 最后那一盘沙拉是我们四个人一块儿吃的。 对，弄得好像是你一个人吃掉了一样。啊，这个是没有办法刻意的一定要控制自己是吗？ 对， 因为 但是说实话作为人来说，我觉得有些情绪你没法控制，尤其女人有的时候脾气上来的时候真的不管不顾，所以你比方说有的时候现在能控制啊，尤其我人多的时候我最能控制了，然后一回到家没人管我的时候我就受不了了，尤其我爸妈在一睡觉，我一收工晚回去一饿饥肠辘辘的时候觉得哎呀自己好惨啊，然后看到那个家里的那个剩饭剩菜就觉得好好吃啊， 然后就越想越惨，就越觉得我连剩饭剩菜我难道都不能吃吗？ 还干掉了半盘姜子。 这是昨天晚上干的事儿是吗？ 然后特别罪过，关键是我当时干掉以后就特别解气，然后觉得舒服了，然后觉得所有的疲惫都消除了，然后后来随之而来的就是自己的不安呐、恐慌啊，然后觉得罪恶感，然后第二天早上看到我妈的那个眼神儿，你昨儿那个空盘子是你干掉了吗？ 就有点做坏事儿的那种感觉， 然后就不能直视他，就得跑。 哎，连妈妈都开始就是帮你在管理体重这件事情。 我妈比我那个就更那什么，因为我还是稍微年轻吧，可能这种控制能力还没达到那种炉火纯青的地步。那我在努力。 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他也是继续的给大家做保证哈，在努力。但是这个情绪上来了我非常理解你啊，比如说看到自己吃黄瓜人家吃三明治的时候你就说那谁啊是不是 就他干的 是不是我炒了你啊，这个对，就是他现在指的是我们导播间的某一位啊，就已经不敢直视一涵的眼神的那一位。平时在家里面的时候比方说不拍戏哈，你会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我觉得大家粉丝也会关心说，哎，一涵没有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啊，关掉了这个摄影机的时候你会在干嘛？ 我特别宅。 那就是懒呗。 对，就是 开始说的那个字儿哈，特别懒，在家里 能在那个网上买的东西绝对不去超市买，我就现在买瓶洗洁精都要去上网上买。 就是在此刻再饿如果能够有外卖送到家里自己不用动手你也是绝对不想要起身就做这件事情的是吗？ 但是偶尔觉得父母年纪大了，但这个是我最近好像做的还比较好，也不知道为啥奶根筋开了。最近老在给我爸妈做饭，因为可能之前刚拍完一个戏回来，可能没时间陪他们，而且最近身体可能就有些觉得有些不舒服啊，然后觉得哎呀，我得好好照顾他们，没事给他们煲个汤啊，做个饭啊，做点有营养的啊，让他们换换胃口什么的。然后但是其实能做的也太少了，觉得现在儿女尤其现在在工作的真的为父母能做的太少，我就尽力吧，我就是有空的时候能那个什么，但是绝对不出去买菜。 能为他们做的事儿仅限于在厨房里捣鼓这一个区域的事儿哈。那怎么办？那你妈妈是帮你把菜都买回来码在那儿，然后 你家里肯定有嘛，家里肯定有，反正是这种常备的菜，西红柿黄瓜肯定有吧，然后那个 拌个沙拉， 对，然后这个反正就是也是自己能够力所能及的这个家务活吧。 现在想起来觉得说，哎，看到父母啊，我应该为他做点什么，从做饭开始。你做了多久？你不说近一段刚开始吗？ 其实以前一直有过，我就可能心血来潮，觉得哎，我想发挥一下了，就我小的时候，可能十岁的时候，那时候就自己愿意发挥 啊。那太小了，我们就不予追究了，就是发挥成什么样现在发挥的怎么样了，你觉得自己？ 也不咋样，跟我这性格有关系，可能不是那个。 你不是挺认真的性格吗？这不是拍戏的时候一个字儿都要较真儿的吗？ 仅限于工作，生活中还是比较犯二的，所以然后就经常就噼里啪啦的掉盘子打盘子，然后那个性格也比较火爆，比较急躁，然后没事醋咣当咣当倒进去半瓶那种。但是我觉得我爸妈还是挺给我面子的，基本上都没说不好吃。顶多就少吃点呗。 这一看这个，哦，今天剩菜有点多，就知道这。 我就这么胖的，我一看我做的东西大家都不吃，那我就全都给吃了吧。 这个听起来感觉就是能不能吃以及能吃多少，在今天你这盘菜端上来的时候都是个很大的未知数，是吗？ 啊，对。而且我胃口特别好，我觉得我再难吃的东西，比如说家里的那个。我是个情感动物吧，废话，谁都是情感动物， 是个特别有情感的。 对，我是觉得如果比方说他帮我做吃的，我觉得再难吃我也会把它吃完。因为就是觉得人家辛辛苦苦做的，或者说人家真的是为你好做的什么的，那个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且我本身我胃口好吧，也应该吃少一点，我吃你再做的好点，我就吃的更多了。所以还希望都做的难吃点， 所以对自己的做的饭这个要求放得更低了啊，就是醋倒多了，盐放多了，糖放多了都不叫事儿啊，它只要是个菜，而且还是我自己做的，我得把它都吃掉。你问过爸妈吗？除了通过这个剩菜多少来判断你做的， 我经常不自信那种。经常哎，这个是这样，这个不太好吃，这个蒸的这个有点老了，哎呀，这油有点大了是吧？我自己在那念叨，他们都低头，也不看我，边吃边还行，挺好的，挺好的，就这样。 基本上我发现了，刘亦涵家的这教育啊，是以鼓励教育为主，就是哎，你能下厨就不错了，你这么懒，我们还能要求什么呢？那现在再想一想，你是属于发挥型哈，就是你说十岁就想起来要发挥了，不太会看菜谱的那种，是吗？就是自己想起来说，哎，今天我特别想做一个什么样的菜。 但是我觉得看菜谱不靠谱，哎，我觉得我发现做菜得用心。得是那种，那可能心情不好，或者说心情急躁一点，可能做的菜都味道都不行。我觉得就是还是得用心，慢慢尝。我觉得， 像你这么急躁的人怎么做菜？那还慢慢尝。 那我有做的特别好吃的。 比如呢，就 跟我们剧组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大家一起要闲下来了，有个半天时间，我们一块包个饺子。哎，我要是，那我压力就比较大，人那么多，我肯定得露一手啊。然后就我慢慢一点点的尝那个馅儿，一点点的调的，特别好吃，人家都。 都点赞了。 我发现了你还是得有点压力，对不对？就是在家里边吧，因为只面对父母，这个时候压力太小了。你就是糊弄事儿嘛，就最后哐哐哐都到一起行了，就能出锅了就出来吧。我们原来说有一个词儿哈，就是叫黑暗料理。大致的意思就是说呢，会把这个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东西啊和和在一起，然后就端上来给大家吃了。你现在回想你做过这种料理吗？ 我应该都可以算上黑暗料理， 每一道菜都是黑暗料理。今天乐享生活为大家请到的客人是一位非常喜欢做黑暗料理的客人，刘一涵，青年演员刘一涵。不管你是通过这个独生子女的婆婆妈妈、两生花这些电视剧啊认识的刘一涵，还是你刚刚追完了在央视八套播出的千里雷声万里闪，都可以来给我们留言。想要知道刘一涵更多的生活当中的状态吗？你们可以问问题哦。好了，来给我们揭晓一下，来我们揭晓一下，接下来这个环节呢是揭晓刘一涵在家里面静止的那个状态都做了些什么，除了睡觉以外 啊。 我觉得睡觉应该是你最大的一块静止的时间。 哎，你太了解我了，是不是你也是这样？ 对，这一脸咱俩挺像的。这是我周末如果不工作的时候，对，会有朋友说，我特别想知道你们家那个床到底是有多舒服，让你无法离开它。你也是这样是吗？ 对对对对。 好了，咱们俩说点醒着的事儿吧，也不能一直处于昏睡状态。 反正大部分时间肯定是睡觉了，大部分啊，然后其他的就是看看书啊，看看电影啊，那个上网啊，然后就是没了。 反正基本上都是处在某一个空间，或者是某一张椅子呀、地面呐、沙发呀这样的物体之上。 来走走的， 就是走路是就是放松。 但仅限于家里走，所以对， 绝对不会到户外去放松， 太少了。那有的时候天好了也会吧，那真是也挺难得。 行，我们也哎，我特别好奇，说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说爱吃，然后其实也特别食欲又特别好，但是又易胖易瘦这个体质来说的话，你不运动真的可以消耗掉你吃到那些东西吗？怎么办？ 对，那就不吃呗，就只能是少吃 少吃。 对， 我看有一些演员他也会考虑说，那如果已经吃进去了，我有负罪感的时候，那我就运动一下好了，稍稍动一下。 那我宁可不吃。 就没法聊天了，怎么办？这大家还说好了，为了不动，为了不动宁可不吃。 对， 就是为了不做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事儿，宁可放弃自己喜欢的那件事儿 啊。所有人都说，说健身，你健完身以后会觉得特别释放，特别舒服。 对，因为你会分泌这个。 从来就没有过。我想我第一次健身，我估计。到现在估计十几年前也有了，那时候还挺热衷于健身房啊什么的，然后真的从来没有过，我就那时候真的是逼着自己去，到现在也不想逼着自己了，我觉得太痛苦了，每次健完身我觉得真的我要死了。 就是人家说哎呀分泌了多巴胺啊什么的，你会感到愉悦啊，你完全 没 有， 而且会觉得生活怎么那么悲惨，为什么要这样。 哎，但是我觉得今天听完节目之后，可能会有很多的听众会留下这样一个印象的，一涵是说，生活当中呢还是挺爱动脑子的，虽然说比较懒，就是肢体上比较懒，但脑子一直都在动，因为想着说，哎，哦，你们说这个事儿特别好，行，那我得动脑子想一想，在我的这个范围内啊，对，怎么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呢？所以，哎，脑子越动越活，这是塑造的形象，大家也越来越喜欢。好了，今天非常感谢一涵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这样一个不愿意动弹，但是呢，就是思想特别活跃的自己，谢谢。 到这儿呢，我们乐享生活的春节特别节目就全部结束啦。下周一上午的10点，乐享生活将回归常规节目，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下周一再见喽。 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瞧瞧你们也在，痴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而